star, shining star。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 B 毕淑静，请和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 九二点一，苗栗中港西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长荣航空空服员罢工第12天，劳资第一次协商破局之后，预定明天二次协商。罢工空服员发起一人一信，希望邀请长荣航空董事长林宝水参与，具体回应桃园市空服员职业工会不秋后算账条款的内容。工会也预定明天晚间7点到9点，在台北市凯达格兰大道举办应援之夜，感谢各界支持。工会常务理事王美欣指出，6月29号罢工之后第一次协商，原本打算签订团体协约结束罢工，然而长荣航空在协商中没有拿出不秋后算账条款的具体方案，也因为资方出席代表授权不足，最高层级只答副总经理，只好约定明天再行协商。工会期许罢工能够尽速落幕，长荣航空早日恢复正常营运，也让空服员好好回家。但是空服员回家需要一条安全的路，经工会盘点，配合工会指示，6月20号下午4点开始拒绝提供劳务及地面勤务训练，却受公司记旷职惩处24人。工会强调，这24人罢工行为完全合法，长荣航空应该立即撤除24人的旷职惩处。高雄市新庄一路滑下路口，路面破损，坑洞面积将近2平方公尺。附近居民指出，这条路好不容易铺平，昨天却下陷破了个大坑洞，质疑工程品质太差。水利局调查，破损为污水管老旧，掏空路基。市府一早紧急封闭坑洞路段修补，污水管线维护厂商检视，确认直径90公分的污水管管头与人孔衔接处破洞，地下水夹带土沙流入，掏空土壤以致路面下陷。现场先行灌浆，再改良地盘，污水管破损的部分采用套管工法修复，需要2个工作天。澎湖县麻烦海胆今天开放捕抓，第一天就有一名采收妇人不幸死亡，死因还不清楚。75岁的方姓妇人和友伴一起清晨搭乘同一艘船前往姑婆屿一处无人岛作业，船只在约定时间抵达约定地，却不见方姓妇人踪迹。船长在附近海域搜寻，发现他连同身上的宝丽龙板漂浮在海上，生命迹象微弱，紧急送医抢救。警方指出，妇人送回白沙岛抢救无效，已经报请检察官会同法医相验，死因还要厘清。大学指考第二科化学科结束，今年报考人数23326人，实际到考22171人，缺考率4.95%。大考中心指出，围场高中教师分析今年化学科难度中间偏异，取材生活化，包含了使用味精的钠摄取量1亿，环境议题中的 PM2.5 还有戴奥辛，另外还以去年诺贝尔化学奖研究内容为题，连接生物工程与化学科研，凸显了跨域学习的重要。考生指出，化学科实验题多，而且偏重高三教材，除了课本必须看得仔细，一般人不看的实验题也都要深入了解才能拿分。日本今天正式退出国际捕鲸委员会，渔民暌违31年再次恢复商业捕鲸。日本捕鲸船从山口县还有北海道出航，展开一个星期的小须鲸猎捕，象征性恢复捕鲸作业。日本农林水产省宣称，过去执行科学调查捕鲸时期，一年内猎捕637头的小须鲸，不过今天开始到12月底，日本只打算猎捕277头，与过去相比已经算少，而且日本是以就算持续猎捕100年也不会影响鲸鱼资源量为基础算出这个数量。

退屈なのさ足りない、手を合わせていただきます。呪文家を受けに捉えるおかわり、ひとしずくの涙よ小さな虹に変われ、実は急上昇する。 Whoa! 走り続けてるけど時間が足りない、嬉しい悲しいも全部覚えてたい、舞い上がって叶うなら叶うなら無限のストーリー、今日もまた迷走中、もがいたっていいよ、いつだもファン、 啦啦 Rhapsody 啦啦狂想曲，来自 Key Talk。 让我们掌声欢迎无尿点女神吴玛丽。 欢迎你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你现在收听的是飞碟联播网，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红毯女神在今天哥哥妹妹有意思节目的一开始呢，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就是刷一波，玛丽好棒，玛丽妆法好美，玛丽服装好，这次 一切都好棒，好棒， 谢谢， 好棒，节奏超赞， 谢谢， 超稳哦。啊，原谈 卡到了吼，卡到了吼， 好棒， 谢谢大家。今天第一个小时呢，我们要进行的单元依旧人生照常的走啊，每天照常的过。第一个小时要进行的单元是 立马帮帮忙。 你有任何的忙需要我们一起来帮帮你吗？大家一起来帮帮你呢？欢迎把你的问题留言在飞碟联盟 APP 上面。重音在哪了？ Ambitious 来自于 Superfly。 不晓得你有看金曲奖吗？不管是典礼或是星光大道，当然星光大道可能很多人因为听节目是我们听众，所以因为今年我主持就会看一下这样子， 不是看一下，全程看完。人家进广告我都没有进广告，因为我家没有电视，我就是盯着那个官方网站直播看。 多视角是不是？ 多视角就是一直盯着看哦。 多视角真的是蛮可怕的。 其实就是 很羞哎。 因为你完全没有休息的时间，所以就是虽然电视会 cue 说哦现在进广告，所以你一瞬间就是你会松懈，觉得电视没有直播，但其实那个视角一直在看， 对、啊、我知道， 很恐怖。 那我顾不了那么多，休息，我要休息。如果你有关于红毯的问题想发问，你也可以留言，有机会就回，没有机会我们就全部挪到马克信箱来回。 好的。本周马克信箱敬请期待星期四的上午11点的时候，最新一期在 YouTube 频道。 有人说，如果只有一个时间，到底要看《玩具总动员》还是要看《寄生上流》呢？超难的、欸！我跟你说，《 寄生上流》怎么突然最近大家一直在讲啊？ 我跟你说，从之前我就超想看，真的是被影评讲到 太强，对不对？ 太想看，因为是强到他们就是说不出话， wow、他们就说这个真的是我不能多说，我真的好怕多讲了什么，但是他真的就是。就是每个人都是用那种喘气的方式在跟我宣传、啊、然后玩具总动员也是 玩具总动员我可以确定啊，他不会让我这个样子。如果相较之下 你说欲言又止这样吗？ 对啊、哦、可是应该要我看完了寄生上流以后才可以有一个比较、嗯、因为现在我没有看寄生上流的时候不知道。 还是我今天应该要去看个寄生上流呢。嗯， 还有卓人什么？ 卓人秘密， 卓人秘密 还没，七月19才会上。 哇，生日当天送你大礼啊！ 请问马克，你可以慢慢念松鼠这个英文单字吗？因为我觉得好难念哦。 让我来。啊。 好了好了，我知道看完《寄生上流》大家很感动，真的是不要打太多的那些关键字出来。哦、嗯。怎么 ？Squirrel。 啊 ？Squirrel。 Squirrel。 Squirrel。 Squirrel。 Squirrel。 哎呀。 Squirrel。 Squirrel。Squirrel。Daddy, look! It's a squirrel! Mommy, can I have a squirrel?陪在你身边。 听到歌曲呢是来自于陈世安的《舒服》。有人说有没有推荐的护色洗发精？我家的那个牌子我有点忘了，但我记得我之前用 Goldwell 的，觉得蛮好用的。觉得护色洗发精呢，就是昨天就是在家里真的是很悠哉，悠哉到我就自己想说，这一次我来，我自己来买染发剂，我来染个头发， 自己染。 现在头发太黑了。 染太黑， 太黑， 放太久吗？还是你颜色挑错？ 我好像，因为我真的好多好多好多年没有自己去买 染发剂、 染膏，然后自己染，我丧失了那个判断发色的能力。 Oh. 我就觉得，我是这边应该，因为它都会有三格嘛。如果你是这噔噔噔，你会染出噔噔噔。我觉得我脑应该是这样嘛，就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 难怪你今天看起来这么可爱， 最好是 原来是发色不一样， 好怪哦、喔喔， 原来是这样， 而且好色哦、喔，我的头。 我跟你说， 不是很色情， 染完以后很色， 对，很色。现在就让我走。宇宙人的现在就让我走，不管任何的帮帮忙，不管你要留言在飞碟联盟 APP 上面，或是你要直接打电话给我们也是可以的，02-2363-9955 2363-9955。话说这些在红毯上面那个裙子蛮长的，蛮大蛮蓬的，我看到最好笑的留言就是马克是不是在里面 啊？你说我藏在里面？ 他在里面干嘛？ 对啊， 我跟你说，等一下王总，我跟你说，下一个 是我是操纵你吗？ 这漫画吗？ 活得好中二，好快乐哦！ 讲到中二，我昨天晚上真的看了几集的 《使徒来袭》。 奇怪，怎么定真是变这么讨厌啊？ 因为你已经成长为一个大人了，你已经看不惯那种很懒惰的人。 我看不惯他在第一次的时候不用尽全力殴打使徒，呆坐在里面干什么？真的好气哦！他爸也比我小时候看他的时候更讨厌，不知道为什么，更讨厌他爸了，那揍他哦。 米津玄师的雷蒙，然后让我想到日剧，最近呢这个、电视在狂打要播石原里美的新日剧了，他好像是演一个餐厅的老板娘，这个是不是也是漫画改编的？然后他就是非常有气势，然后穿着红套装，然后头发梳得很整齐，好美哦，吓死我的漂亮。男主角是不是 服侍苍太？ 对，是他。 你最爱的 是他吗？ 你最爱的。 记得那个守护你的男孩吗？最造男团变身最暖男友 ，CTO 最新单曲《Love You》，爱恋发行。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一通电话改变台湾未来。 大家好，我是郭台铭，我生在台湾，长在台湾，企业总部在台湾。我看不下去台湾经济空转，经济的闷我懂，赚不到钱的苦我懂。我要用45年的经验，创造台湾二次经济奇迹，请给我一个机会。 台湾要赢，相信郭台铭。7月8号到7月14号晚上6点到9点半，在家接电话，唯一支持郭台铭。 有今天，有今天，我要有今天。 黄教授，为什么大家都要有吉田？ 很简单，有吉田有机多谷植物奶，不但不添加奶精、香精、麦芽糊精，还严选全球20种有机谷物，有黄豆、黑豆、绿扁豆、紫麦、燕麦、黑麦、荞麦，还有小米、糙米、黑糯米，还有， 还有有吉田有机多谷植物奶，现正特惠中，买二送一，0800-880-038或上好物市集。 我是 Kiwi 创业行销的副理 Roger。帮厂商办活动是我们的专业，每次邀请来宾到南科参加活动，总是希望能帮来宾安排的舒适，吃好住好。南科赞美酒店紧邻南科园区，不论是住宿环境或是餐点，都令人放心满意。在这里为大家推荐南科赞美酒店，是住宿、会议与宴客的好选择。 订房专线06583-8383，06583-8383。 大家好，我们是 FIR 飞儿乐团。 Drama 这首歌 Drama 哆啦嘛，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下午2点钟到4点钟，陪着你周末还有精彩重播。今天这个小时精选单元是立马帮帮忙，任何的问题欢迎留言在飞碟联盟 APP 上面，或是打给我们02-2363-9955。 Thank you. 请问你是要组一个线上的读书会吗？ 哦，对，是的。 这个是确定会成型的吗？ 是的，会的。 什么时候开始啊？ 今天晚上会询问大家，就是想要开的时间在什么时候？ 怎么询问？ 一样啊，就是在我的欧马克 YouTube 社群跟 Facebook 投票啊。 所以就看你投你喜欢的时段。 然后对啊，人多的就在那个时段吧。目前应该就是星期一、二、三三选一天吧。 星期一，一个礼拜一开始就开了读书会，好积极的人生哦。 星期二呢？ 有一点点积极的人生。 星期三呢？ 给自己找麻烦的人生。 为什么？因为你觉得星期三最累， 最累的时候啊，我都已经工作三天了，还要工作两天，我今天晚上还要读书会，到底当初为什么会报名这个？我又想加入，但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我又缺席，我很讨厌，我又跟不上进度。 也还好吧，就是那个，你就算缺席一周，你还是会可以。那个事后回放啊，又不是， 所以那个读书会未来就是确定好时间之后，你就会在那个时候上线 YouTube 上线， 对， 然后 读书。你有参加过读书会吗？ 没有，就是没有啊。我知道我有一些就是很爱看书的朋友，他们就是会比如说周末约一天在咖啡厅，但那个好像是就是因为你大家都在现场，所以是会有个讨论的形式，但我就想说线上那会怎么弄。 线上的话没有办法，那个讨论一定会少很多，所以线上会变得比较，因为一般读书会进行方式可能就是比如说我念一段你念一段他念一段他念一段，就是我们还是会自逐自的念，念完以后念到一个段落， 然后我们来聊。 我觉得很好的那个怎么讲，人数限制可能差不多四五个，很好，就是每个人都 run 完一轮以后，刚好就是过了四五段，就一个段落，然后我们就开始讨论他刚刚这一段讲些什么，然后你有什么获得，然后你跟你自己的人生经验当中有什么样的 结合 跟有什么启发跟触发，或是你觉得哪里可以怎么样，或是他那边我有点不太懂，然后大家一起来讨论。可是如果是线上的话，因为就是没有办法这么 及时的， 对，所以大家就只能就是在怎么样用文字回什么这样，对啊，所以可能会变成是我讲比较多话。念书一定也都是我从头念到后尾啊，对啊， 我们就是想听你念， 就跟我们看红毯都是想要看到玛丽念一样。 嗨，你好。 嗨 嗨，马克玛丽好。 哇，你是谁？ 我是台北的小三。 小三，你声音还好吗？还是你本来就是这样？ 今天有比较夸张一点。 哇，小三，你的声音会有三四鬼耶，那个音频辨识可能辨识不到耶。 有这么夸张？ 你是 你是米卡登吧？ 对，你是米卡登 吧？ 哎，米卡登的经典台词是什么啊？他有经典台词吧？ 没有，我只知道柯博文的。 柯博文台词是什么？ 哦，变形金刚的那个。 哎，你真的很夸张，那你讲一下，我是变形金刚看看。 我不要，太难为情了，太难为情了， 太难为情。 对，没有，我是想要投音进来说，那个玛丽那天真的超正的，我想要表达一下这个东西。 谢谢你，变形金刚， 连变形金刚都觉得你这个小人类表现得很好。 谢谢，他狂派还是博派？ 他是狂派， 狂派。 还有再来是那天我看完整个那个金曲之后，我好喜欢那个陈奕迅的那个诠释的那个黑吃黑， 黑吃黑，对啊， 对，我觉得好像他的那个版本特别喜欢，这样子，对啊， 有点疯癫疯癫的感觉， 对，就还蛮适合他的， 感谢你，小三， 好 ，OK， 再见， 谢谢， 拜拜 ，I am Optimus Prime。在蜡笔上面偷看你无意留的蛛丝马迹，曾喜欢什么样的话题，我不知道怎么才能继续靠近，只能这样盼望着你的消息。 该怎么说？ 么公式才能解得开？一直以来我对你的爱，好像不顾一切说出来，请你做我的女孩。哎耶，大陆机上留下你的追随着我的大名，想着下次聊天更有默契，好像没有什么理由继续找你，真的到此为止再没有转机。还是不敢说出来，请你做我的女孩。世界看起来乱七八糟的，真心好像变得不重要了，没有人能了解我想要的，只有你能够懂，你能够懂我是哪都还是什么。 Whatever they call me、yeah. I don't care。 好聪明不聪明，该怎么说才让你明白，到底要多么聪明，够聪明，问了一车的问号，什么公式才能解得开？一直以来我对你的爱，不顾一切我要说出来，做我的女孩。 世光的聪明不聪明，聪明不聪明到底要怎么界定呢？这有点难。怎么又让我想起前一阵子在厕所装监视器偷拍的医生，他提出的理论是，我不是要偷拍，我是要看 谁踩在我的马桶垫上、 嗯、真的很没公德心、欸、 真的很没有公德心，真的很聪明。 千万不要怪我不解风情，因为我已没理由。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海滩的 party 拿着马丁尼，夕阳洒落在海一面上成了背景，你有点微醺钻进我的怀里，空气中开始弥漫暧昧的气息。火辣的三点式比基尼，在那里眼中就是太兰博基尼，你看着我不断的给我眨眼睛，秒懂市场典型不单纯的爱情。帅帅嘴角微微上扬，心跳加快，爱爱不能对你谈情说爱。小心彼此说话的距离是越来越近，我的心欲望和道德开展早已枪林弹雨哟，可惜我不是那风流的零零七，没有办法跟你一起共度缠绵，我左手的无名指套着金刚圈，注定成为了你我无言的结局。爱

想象 is waste to his body sexuality 当牺牲么会伤你多少次的重伤多少次的冷雨抓你谁会拉你 dreaming 谁会陪你 same shit heaven third day 你离开后世界可改变多少无罪罪行事故不经天永志不忘记的往事不念什么为人无罪你不需要抱歉 One day I will be you Baby boy it could be me却话如果不提让我陪你安静 I wish that I could hug you Till you really really be free Oh my god 玫瑰没有荆棘 歌曲呢是来自于蔡依林的《玫瑰少年》。那持续呢，这个礼拜我们也会持续为你播放。我讲了两次的持续。 本届金曲奖年度歌曲奖，《玫瑰少年》（Ugly Beauty）。 你要先像那个司仪要讲入围的有， 入围全部都要讲、 哦。嗯， 入围的有乌牛兰大富大富法 ，Kid， 乌牛兰大护法，海里睡人。Love 沙文十七新写的旧歌 Long Liu Lan 得奖的是 玫瑰少年 所以每天呢都会选一些得奖的歌曲持续为你播放咯这首歌曲 I Don't Care Justin Bieber 再加上了 F Sharon 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At a party we don't wanna be at Trying to talk but we can't hear ourselves Speechless, I'd rather kiss them right back But all these people all around are crippled with anxiety But I'm told it's where I'm supposed to be You know what? It's kinda crazy cause I really don't mind Can you make it better like that? Don't think we fit in at this party Everyone's got so much to say Oh yeah Cause I don't care when I'm with my baby, yeah All the bad things disappear You're making me feel like maybe I am somebody I can deal with the bad nights When I'm with my baby, yeah Oh yeah, yeah, yeah Cause I don't care as long as you just hold me near You can take me anywhere You're making me feel like I'm loved by somebody Like you're the only one here I don't like nobody but you, baby I don't care I don't like nobody but you I hate everyone here I don't like nobody but you, baby, yeah Cause I don't care, don't care. When I'm with my baby, yeah 息一下，听广告啦。 不管夏天几度，坐在 Subaru 里最有风度。Subaru 夏季冷气健检，5月20日到7月20日，回厂享全方位免费25项冷气空调相关系统检测，各项原厂配件优惠实施中，让你上山下海都能凉爽度过。详情请洽 Subaru 全台经销商服务厂。 我是朱立伦，有人造势拼初选，我坚持谈政见；有人造神当明星，我更重视台湾的明天。朱立伦资历最完整，稳健不爆冲。7月8号到14号晚上电话民调，请唯一支持朱立伦。 2019台北艺术节非你不可，十国跨领域艺术家，66场精彩展演，从认同出发，探索最禁忌的议题。8月3号到9月8号，邀请你一起来实践艺术。详情请上台北艺术节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表演艺术中心提供。 暑假快到，君鸿国际酒店嗨一下！ 最高的5星级酒店，最夯的高雄玩乐行程， 送你全台最大 VR 游戏场现金折价券，为五营定时导览。 最嗨夏天在君鸿，详情请洽订房专线0809-085-085。 我是郁可唯。 快快抹干眼泪，看昙花多美，路过人间，无非一瞬间，每段并肩都不过是擦。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香港主权移交今天22周年，反对逃犯条例修订的示威群众下午游行前夕，大概1点半左右，一批戴着头盔、口罩、以雨伞为遮掩的黑衣示威者，在立法会外示威区突然拿起了铁杆、铁桶，还有废纸回收铁笼车，撞击立法会的落地玻璃门，企图冲入立法会大楼。立法会玻璃门还有玻璃幕墙爆裂。稍早，立法会泛民主派议员梁耀忠赶到现场，站在示威者铁笼车和立法会玻璃门之间，尝试阻止示威者的行动不成，也受了伤。全副武装、手持盾牌的防暴警察在立法会内举红旗，警告示威者停止冲击，同时向外喷射催泪剂。到了1点50分左右，另一批示威者以各式各样的杂物堵在政府总部门口，不断以脏话挑衅防暴警察。警方2点10公布，目前大约1500人在立法会外冲击，除了严厉谴责暴力行为，也强调全力调查所有违法行为。立法院长苏嘉全今天主持朝野协商，讨论刑事诉讼法中的防逃机制修法。讨论重点之一，停止羁押的被告，法院是不是得命其于审判其日及宣誓判决之日到庭？立委和司法院官员没有具体共识，苏嘉全最后才是请司法院、法务部利用今天下午把立法体例查清楚，到底有没有汉格之处，明天上午继续协商。过去好几起判刑定验的贪污犯或者是经济犯弃保潜逃，这次立法院临时会，民进党立法院党团将刑事诉讼法中的防逃机制修法列入讨论议案。时代力量党团提出的再修正动议内容包括了被告经法院许可停止羁押，法院得命其应于审判其日及宣誓判决之日到庭。苏嘉全强调，要修防逃机制必须达到目的，如果法律的冲突性不高，没有汉格，而且可以弥补防逃机制，不应该太防卫。希望司法院跟法务部尽快达成共识，不要各持己见，这不负责任，不然就请总统召开五院协商。长荣航空空服员罢工第12天，6月20号第一天，分属2班机的18名空服员，下午2点之后报到，下午4点宣布罢工。长荣航空登记旷职， 桃园市空服员职业工会今天与驻籍矿职空服员指控长荣航空第一时间先将空服员驻籍为罢工，事后却改驻籍为矿职，刻意抹黑打压。18名空服员也受到外界不少谩骂。工会律师强调，如果再有网友人身攻击，一定协助提告。工会监事黄曼玲出示录音档，当天空服员大概下午3点就向公司回报，下午4点参与罢工。长荣航空也及时调派候补人员完成勤务。主管4点之前告诉18名空服员，你们现在离开就是开始罢工。空服员4点收到公司确认罢工简讯，显现当时公司认定就是罢工，没想到事后改口旷职。工会秘书长郑雅玲指出，18名空服员遵从工会指令，也尽告知雇主义务，不该成为长荣航空在谈判关键时刻拿出来抹黑焦点的理由。工会要求长荣航空表态，到底会不会秋后算账，或者是消灭工会。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上涨454点，涨幅2.13%，成为21729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下跌0.88点，来到2129点。中国上证指数现在上涨64点，涨幅2.16%，成为3043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345点，涨幅3.76%，来到9523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48点，涨幅1.45%，最新价位3369点。台北股市收盘上涨164点，涨幅1.53%，指数10895点，成交金额1448亿。中央气象局发布高温资讯，中午前后花莲县为可能连续3天出现36度高温的橙色灯号，台东县和高雄市为高温36度以上的黄色灯号。今天白天各地大多多云到晴。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老婆，你觉得我们要投资基金、外币还是股票啊？ 那还用问？投资当然选最安全、最赚钱的。 最安全的。 哎呦，就中航领力 A80、A190 啊。 那是。 中航领力领先搭载盲区侦测系统，行车无死角，防护更全面，就是对安全最棒的投资。 遵命，马上下单。 老公安全，老婆才能当贵妇。 台东热气球升空， 光雕音乐会哦，海洋 旅行台东3天2夜刚刚好。 纳罗湾大酒店暑假亲子旅游最佳首选，畅游台东体验深层海水水疗，绝对让你流连忘返。快上官网订房，还有独家优惠。 纳罗湾集团0800239888。 毕书尽第6张全新专辑《Be Better》，强力主打《我比从前想你了》。老鹰制作，福茂发行。 这些年我勉强笑着努力活着，做个更好的人。 优福华语劲谍排行榜， 本周第5名邵雨薇年度最佳新人，第4名郭修玉 Hug Yourself， 第3名梁静茹如爱所愿，第2名毕书尽我比从前想你了，第1名 MC Hot Dog 厌世吉娃娃。 每周日下午2点，请锁定由我黄丹妮主持的优福纪念排行榜周日旗舰版。 大家好，我们是展荣展瑞。 哥哥妹妹有意思。 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2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지지랑 군 외길을 怎样？怎样？你想跳舞是不是？ 为什么要放这首啊？ 这个小时呢，真的是突然也不知道要放些什么歌。你有想听的歌吗？当然，我们会进行生火灭火大会。你有想听的歌，也可以留言在飞碟联盟 APP 上面喽，让我参考一下。天哪，你是舞棍哎！还在问，你还在问，马克气炸锅好不好用？我能不能卖？啊，讲过很多次，他每天都在吃，你还想怎么样？ 气炸锅真的是， 他吃地瓜球， 吃很多地瓜球， 他开始想要当 Uber Eats。卡提亚地瓜球，刚刚我说要去他家吃地瓜球，他叫我自己去买一台，朋友这样当。灭火大会呢，就是最近你有没有想买什么东西，但是你不太确定，那 CP 值高吗？这适合我吗？我还有点犹豫。那有人使用过吗？想问心得，都欢迎你把你想要的生活灭火的那个商品留言在飞碟联盟 APP 上面，也可以直接打电话给我们0223639955 2363-9955。那说到了七月份呢，觉得应该我们要跟上这个潮流，分享一下七月有些新制上路了，你知道吗？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像是 双北的公车上下车都要刷卡了。 对，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可是你根本就不搭公车，你在 我搭。 你什么时候搭公车？ 我从捷运站回家要搭公车啊，我家那么远。 还有也是行车用路的，就如果你是开车的、骑车的、你在马路上面你没有礼让，就是视障朋友的话， 最高会罚你到 7200。 然后当然还有酒驾会加这种刑责。我觉得有一个是不是对要跑银行的人也蛮重要的，公股银行原本延长营业时间的分行，七月起会回到下午3:30打烊。 哦，要继续跑3:30了。 你是把你的车停在一个地方很久了，又没有去缴钱，你知道你的车可以被公告拍卖吗？ 直接，可是这是限于台北市啊，其他县市好像没有。 这应该要赶快拓。好了，我再想一下。 因为其实我家楼下常常会有就是违规停车，红线违规停车。那我都会辛苦麻烦辛苦的警察伯伯来拍照。然后那一天呢，就是我看到了就是他们被照了，然后罚单。夹在那个上面，他们要开走的时候，直接把罚单就揉掉，然后丢在路旁，他们就开走了。他们就是不缴了。怎么那么低贱呢、 不缴是不是只有到不缴？ 是不是只有到出事的时候，或是拦检拦下来的时候才会？还有一个是在百货公司里面内用不提供塑胶吸管，不提供可丢弃的吸管。 应该蛮多现在都会像麦当劳一样吧，就直接做那种你可以直接喝的杯盖。有人说生活灭火，我是一个会到处爬爬灶的人，那我是这样个性的人，如果我去参加游轮的话，房间还需要花大钱吗？还是就订个内舱睡一睡就好了？ 你有去过游轮对不对？ 如果你真的一直爬爬灶，你只是要回去睡觉，那真的还好。但是你是有那种很压迫恐惧症的人嘛？虽然你只是回去睡觉，可是你那个很小，没有对外窗什么的，会让你压力很大吗？ 哦，你住的习惯胶囊旅馆的话，可能就没问题。 就 OK， 是不是？ 光光，有人说呢，我的睫毛非常的稀疏。各位，你有没有使用过很强的眼睫毛生长液？有推荐吗？我跟你说超夸张，因为之前的睫毛生长液，我就只有用过、有个牌子我不知道，是我之前种睫毛的时候那个美睫师送我的，我没有记牌子。然后在那个也蛮好用的。在这之前呢，我用的是那个 DHC 的。那因为有一阵子我的睫毛就比较稀疏，所以每一次彩妆师帮我化妆的时候，都会说：“哎、欸，你那个睫毛有点稀疏、欸，哎，我有什么牌子推荐给你？”然后都会说他们那个牌子。传闻疗效有多夸张、我听过最扯的简直是要检举他，说他朋友说用那一排很好用、然后就毛长很多，夸张到什么地步呢？他就是睡前擦一擦嘛、然后你睡觉不是会流眼泪、把油这样沿着你的眼角流下来、他说他那一条也长细毛。我说太扯，这个真的是太夸张。这个我听了 反而不想买了， 我觉得太可怕了，这什么毛水啊， 太厉害了吧， 谁要眼角长细毛啊。 生活灭火，我最爱的球星 Kevin Durant 转队了。 你不是答案去 KD 吗？ 你这乱讲什么？从来没有这样讲过啊！ 哦， 都是你自己乱讲的。 哦， 对呀，以前从甜瓜，现在要变 KD。 不是，你是答案去 KD， 但你是甜瓜粉。 乱讲一通，只要从你口中里面说形容我的话，全部都是假的，各位听众。 怎么可能？ 只要是从玛丽口中说出关于我的事情， 他说那个 KD 要转队了，还应该买，我应该买他的新球衣吗？可是如果你是一个球员的粉丝，是从他比如一开始，不管他到哪，就每一次新的都要买，一种收藏，是不是？是这样吗？ 没有看，我怎么知道是每个人因人而异啊？ 我不知道你那个就是爱看， 就像如果你是林书豪球迷的话，你现在球衣收集很多哎、很多对、真的很多哎。 一件球衣要大概多少？ 应该不便宜吧，我来查一下。但是Brooklyn Nets 就是他要转去的那个新队啊，球衣蛮好看的， 哎呦 蛮好看，黑白蛮好看的。 啊，你打球也是会穿？就是 不会啊，我就穿 T 恤。 那 Dennis 他是会穿永远穿湖人的球衣吗？ 没有，他们也没有穿球衣，他们都穿就是很认真那种，就是会压缩的那一种，有没有？ 哦， 长袖长裤那种 哦。 在等。 天气越来越热，你想洗个冷水澡也不容易，因为那个水管被太阳晒得烫烫的，就算你开冷水出来了，哦，那小干呢哦。 从1700-1800到将近4000都有。 那是什么？因为球衣的材质关系啊。 对，然后还有加上有的什么复刻版啊，有的没有。如果新的可能就是1000-2000了。 黄立行的冷水澡， 上一次 那个才刚刚就是礼拜四，美美爱漂亮，我就分享那个数位的化妆镜。今天就有人在问那个 Hi Mirror 那个好用吗？有人用过吗、我觉得你要找这个心得，现在是蛮多的，比较难吧， 它 还蛮新的，真的不是业配合作、厂商合作，亲自去买使用的心得，我觉得不多。但如果你有的话，欢迎你跟我们分享一下 Hi Mirror 好用吗？ 还是又交给你了这件事情， 我买哦， 诚实心，对对对，诚实心。 你先查一下那台多少钱、哦，我一直都没有查过那一台的价位。 就可能一开始想要标榜的就是哦，我们都诚实，我们自己花钱买，然后就好处、优点讲了以后，然后大家就开始看了以后就是红了，然后接着下来就是业配，你最后还是会变成你不想要成为那个人，我觉得很麻烦。4392 哦，不行不行。我现在用的那一个也才400块吧，我可以买10台，我可以把我自己装围起来 哎。看起来很科技感呢， 是不是？但其实我有个好奇的是，哦，大部分大家是用听的啦，因为我想说它有一个是那个你可以看 YouTube， 但你要化妆，你要怎么看 YouTube？ 啊哈。今年你的生日礼物就他了，你觉得如何？ 不用不用，真的不要。 你不要？ 不要，我不要哦，我不要哦。 惊人。被劝阻，这就是最好的灭火了吧？ 不是，4000真的有点，4000哎，4000比球鞋还贵哎， 差不多，跟球鞋差不多钱。 啊、 他可是他绝对比球鞋耐用吧？ 不一定哦， 球鞋用一两年就爆了，可是这个你看，他可以继续用下去啊。是吧？ 可是他那个维修是不是更麻烦？ 每天陪伴着你， 因为他内建很多东西耶。 每天陪伴你，你一边化妆一边听马克信箱，多棒！ 要不然你出一款，然后强制只搭载马克信箱。 哦，那这绝对会卖不好，这个我肯定卖不好。 有人说，那我就现在用的化妆镜是，我就是那种有灯在旁边的，然后就是两段式的灯，等等等等，然后就是在保养就可以买到了，你在保养还可以试用看看那个灯你喜不喜欢， 好高级哦， 这样是，哦，我还趁那个翻那个保养目录特价，忙去买，特价都会缺货，我还要先请店员帮我留，拜托， 广播女神好省钱哦， 拜托，请问脸书一直在打一个广告的男性内裤叫做恒氏。 脸书广告直接不考虑。 最近我迷上了手机游戏，太迷了，我到底应该买手机玩游戏的配备呢？摇杆啊，散热风扇啊，不要吧， 不要吧， 不要吧， 不要吧。我有一个饮料的优惠券， 嘿，怎样？ 然后平常太贵了，我不敢喝啊。现在我有买一送一的优惠券，买一送一，但我还多一杯， 跟你同事分啊。 然后叫他付一半的钱， 不是都这样吗？哦，如果你想要就是 请他 就是一个好时机啊，说哎，我买一送一，这个请你喝。 那如果要请他，我不是还是一样就是花了我平常觉得很贵的钱？ 可是你买到了一个， 我买到了人情吗？ 嗯， 原来大人的世界就是这样子，大人的世界就是这样子斤斤计较的吗？ 这哪有斤斤计较？你把你喜欢的食物分享给你喜欢的同事，这不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吗？为什么不开心？ 了解了， 是不是？ 懂。 就像有时候我会塞一些曾经塞过那个什么冰旋风折价券在你柜子，是一样的道理。 唉，我等一下就要去吃， 但我好像又把它拿走了。 哦，你是不是去屈臣氏买东西就会有？ 对， 对， 对， 对不对？ 哦，一直硬给我，很烦耶。恋の季節がやってくる夢と希望の大空に君が待っている熱い放射にまみれ濡れた体にキスして同じ波はもう来ない、逃がしたくない、君を守ってやるよと神に誓った夜なのに、弱気なさが止まらぬままに体を付いてる、だから好きだと言って天使になって、そして笑ってもう一度切ない胸に波音が打ち寄せる、いつか君をさらって彼氏になって口づけ合って愛またせ、 桑田佳佑的破浪强尼。这个小时进行单元是生活灭火大会，欢迎你把这些商品想询问的商品留言在飞碟联盟 APP 上面，会打给我们02-2363-9955。同时今天你有什么歌想听的吗？也可以来留言建议我一下哟。刚有人说买一送一很棒啊，送给那些在工作上曾经帮助过你的人。 哇， 没有人帮过我、 啊、 我一直都单打独斗。你说万一他的那个心态这样、啊、 这应该要检讨一下吧，怎么可能没有人帮助过你、 你是检讨被害者吗？ 不是检讨被害者啊。你觉得自己是受害者、啊、 这个 你的 宇宙都在欺负我，宇宙从来没有把任何好事降临到我身上。 这不是被害者啊，这是 我有被害妄想症。 对，你有被害妄想症。生活灭火，我看到一个，请问玛丽的专辑还买得到吗？ 哦，是单曲哦。 等一下，我的虾皮卖场是太久没登录被关掉了，是不是？ 哎，难怪我那个什么脸书好像被通知说你的那个现在去看看的按钮连结失效咯。 哈， 太久没有人下定， 太久没有人要， 这个都会被移除。 哎，真的是金曲奖，金曲红毯主持应该要开一波的啊！买一下金曲红毯主持玛丽的单曲吧。 请问 Picky 的生活灭火，有没有人使用过红外线的垃圾桶啊？会不会很容易感应不良啊？ 红外线是 是不是就是那种我手扫过去有的地方 就它 就 会打开哦？ 那个我很不喜欢那个。哎、欸， 为什么？ 因为我们常常 Temple 就是我没有办法合在一起。 哦，你有用过？ 就哦，你 啊，好科技哦！ 不是，真的都是店家，有的店家会用这个。 我从来没有 用过。那个是红外线垃圾桶吗？感应的就是红外线垃圾桶吗？我是很无知的一个人啦。 我从来没有遇过。 这边有个访客发言，想问一下那个卖家哦，就是我下单，就是事情不是你想那样单取，为什么我来的商品会是过年限定红包呢？ 有这回事？真的假的？ 你这样子，我要给你一颗心哦。 真的假的？ 你怎么这样？劲歌金曲， 无畏世俗，挑战禁忌，马丹娜。I took a sip and had a dream, and I woke up in magazine. ¿Te gusta? The sun was caressing my skin. Dime. Another me could now begin. Tranquila, baby, yo te apoyo. No hay que hablarnos mucho para entrar en rollo. Discúlpame, yo sé que eres Madonna.Pero te voy a demostrar cómo este perro te enamora. Ven conmigo, let's take a trip. Si te llevo a un lugar lejano. Ven conmigo, I'll be so good for you. Te enamora, te enamora, mami. 全球超越3亿张销售，金氏纪录认证最畅销天后，暌违四年全新大碟。 完美变身，流行乐坛第一夫人，世纪女皇马丹娜 ，X 夫人，首批加赠限量海报，环球。哎呀呀呀！ 休息一下，听广告喽。 我家的游泳池超级大， 哼，我家的空中花园跟操场一样大， 我家楼下就可以逛街哦， 我家还有电影院。 我知道了，我们都住在 土城日月光， 34-52平，34房，22726688，土城日月光， 在风里拥抱风的轻柔，在海里感受海的清凉。在山里听见大自然的悄悄话 ，CRV 1.5升涡轮增压引擎与 Honda Sensing 充沛马力结合安全科技，陪你与最爱一同探索自然之美。现在入主享60万零利率与5年不限里程延长保固 ，Honda。 全球豪华邮轮领导品牌公主邮轮太阳公主号，夏季限定航次，好礼二选一，第二人半价或最高减6000。5道式经典主餐厅，型男主厨海上雪儿餐厅，日式海寿司海鲜霸，还有首创星空露天电影院、公主剧院原创歌舞秀，全面升级 Discovery 探索营，提供不同年龄层孩童主题空间。基隆港出发，详情请洽各大旅行社。 大家好，我是秀郭秀玉。 我陷入的困境，是你设下的陷阱，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就爱点你 UFO， 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第二个小时，今天第二个小时为你送上生 活 灭火。 You。 的地点。他喜欢演的爸爸演爸演死妈爸无话爸啦啦呜喜欢发言 今天你想听什么歌呢？想要买什么东西呢？都欢迎留言会打电话会打电话给我们。有人想听这首歌，好新哦，好帅哦，他宋博伟《爱的迪斯科》。 自己也说不上来，要是能早点明白，也许能避免那一些些遗憾。等待的愉快，有时候自己看着自己都会笑出来，要是你早点开口，就不用让我一直一直一直猜。我想我终究

我是上班族勇者。 嗨，勇者。 嘿、hey. 欸。是我最近有想买一个加湿器。 哦，加湿器。 台湾不是很湿了吗？ 台湾不需要加湿器吧？ 我是听，是我想要在冷气房里面用。 你算是很皮哦。 你觉得、啊、你觉得开了冷气，所以空气比较干，然后你需要加湿 器？对啊，对啊，对啊。 是不是？ 可是有些我有些朋友跟我说，那你就放一杯水就好了。 对啊。 所以我觉得，所以加湿器这个东西是没有必要的吧？ 你住日本的话，可能需要吧。 滨崎步就很多台啦。 对啊，台湾真的好像不太需要。 哦，就不需要那个东西，因为我想买的那个是一个哥吉拉造型，然后它会喷。它是喷水雾出来的， 所以它是空气会有那个芳香的喷雾这样。 没有，它是看你里面加什么东西啊。 但重点 就是 说， 说 你觉得 里面加水 啦，所以觉得有点想买。 然后，而且它又是加湿器， 你是不是只是想要那个造型？ 欸、买一个哥吉拉的马克杯嘛？ 它是哥吉拉，然后又是加湿器，让我觉得更加分这样。 你就喜欢哥吉拉嘴巴有喷水出来这样？ 就觉得很帅啊。对，然后重点是他是加湿器，所以我是在说服我自己说，哎、欸，这东西好像可以买。 因为它还有两个功能哦，它除了摆设之外，真的有实用性。 对， 但现在你已经知道加湿器是一个不需要的东西啦。 对，所以我在好好考虑那只哥吉拉能不能买。 那只哥吉拉很大吗？ 很大嘛，大概15公分吧。 小小只的， 那你它适合摆在你的房间吗？ 适合摆在我房间吗？只要有空间，应该都可以摆吧。 没有啊，有的人很多，他每一样小东西都很可爱，可他摆在家里就是一个垃圾场。还是你觉得那个 它不是小东西，它15公分，不止没有，它大概20公分。 我的意思就是说，有些东西单独都很好看，可是 摆起来会不好看。 摆起来之后呢，跟你那个搭吗？ 跟我的房间搭吗？ 你是不是藉由再朗诵一次问题来拖延时间？ 不是，是一般大部分人我们不会想搭不搭这个问题，我只会想要这个东西好可爱，我要，或者这个东西好酷，我要，我就买回家，我不会想说跟我房间搭不搭。 格格不入很怪哎、欸， 我不会想要格格不入啊，就那个东西我喜欢，哪有什么格格不入的问题？你就喜欢就喜欢啊， 哦， 就把它放着啊， 哦， 嗯， 不用买啊，不用买啊，不用买啊！ 好好好， 加湿器不用，拜拜， 拜拜， 好，拜拜。 我把它摆在我的床边，它曾经被你暂时借给谁？它现在静静的躺在我的衣柜。 我觉得刚刚有个说法蛮妙的，他说你不要把它想成它是一个加湿器，它是一个加潮器。哇哦，房间有这个东西， 很潮哎、欸，玩具达人， 哎，真的是很懂哦，懂收藏，懂恐龙，懂电影，哎，了不起。 让 FIR 飞儿乐团的这一首歌。告诉你们一个在青春里刺下永恒的故事。 男孩的昨天依然坐着， 是诉说一首家，一首花朵。女孩收下了绽放玫瑰里刺痛的温柔，我想先喜欢你再去找理由。 FIR 飞儿乐团最新奇幻唯美主打《刺青春》，以歌剧与交响乐交织的华丽乐章，咏唱着直到世界末日也都隽永的青春爱情故事。FIR 飞儿乐团全新专辑《末日青春补完计划》。 AIT 来了，双湖会好了。入境使馆特区，跟 AIT 当邻居，下楼就是 CityLink， 回家坐有内湖核心，迈向成就高峰，先定位人生坐标。双湖会，双塔至镇，千平地网，75-63坪，2791-8899，华丽落成。 我是朱立伦，有人造势拼初选，我坚持谈政见；有人造神当明星，我更重视台湾的明天。朱立伦资历最完整，稳健不爆冲。7月8号到14号晚上电话民调，请唯一支持朱立伦。 Everything the light touches is our kingdom。 迪士尼史诗经典《狮子王》电影版。今年暑假带你重返草原，钢铁人亿万导演倾力打造电影版《狮子王》，流行天后碧昂斯美声献唱主题曲，超震撼视觉，绝对让你臣服。7月17周三，见证《王者荣耀》。 我是真真于佩珍。 他叫做纪怡玲，这首歌曲叫做《偏安》。偏安是什么意思啊？ 嗯，偏安，您说历史上会用偏安这两个字，还是说这首歌我不知道。 那历史上用偏安什么意思？ 就是原本有外侮，就是有威胁，但接着下来就是我们移到就是比较离远一点的地方，比如说北宋移到南宋偏安的那种感觉，偏安全，比较安全。 哦， 你没有回答，你会是我的吗？我不敢再想，不能再想。 退守某地，保留原来的政府及部分的主权。 哦，所以如果在感情里你遇到一个新的心动对象，但你只有另外一半了， 最后你还是选择原本那个算是偏安选择吗？ 啊？啊？ 就原本好像想要移动到外面，但是算回来这边比较保守，比较安全，不要随便移动。 这个举例好像有点不太对吧？原本假设如果真的是两方关系的话， 嗯， 那应该就是就说假设家事有七项，原本你做四项，我做三项， 嗯， 然后今天你很强势说没有，今天以后我只要做一项，我要做六项， 嗯。 但我还是在这段感情当中留下来了，这才叫偏安吧。 哇好，下一次听偏安这首歌的时候，我们再仔细听一下怡琳她的偏安是什么意思呢？这里是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要跟你说声再见咯。 偏安还有一个意思是只被迫离开原来的地方，暂时居某个地方。现在我们要离开这里了，再见， 啵啵。 首金曲纪录认证最畅销天后，暌违四年全新大碟。流行乐坛第一夫人，世纪女皇马丹娜 ，X 夫人，首批加赠限量海报，环球。 休息一下，听广告喽！ 恭喜上榜！